新闻由于磊、吴进浩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美人的底气》。很高兴，很荣幸，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王洵，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女人、关于男人、关于情感。来，我们首先请出王洵老师，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封皮上的一句话，叫做“做一辈子美人儿，纵然暂时被人生冷落，我依旧是自己的珍宝，这才是美人真正的底气。”哎，我这样定义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哈？这是一本女性的书， 对，应该是这样吧。但是男人也可以看。 对，我也挺喜欢看的哈。这里面写到了很多很多文章，这些文章呢都写的比较实在，记录了一些女子的人生故事。可能这些女子呢比较平凡，也都曾经在生活和自己自以为是的幸福中被耽搁，她们也有迷茫。有痛苦，有绝望，只是生活和情爱的纠葛将他们历练得更加美丽，更加有底气。作者王洵呢，不光是写他们的幸福，更写他们在赢得幸福之前的修心之路。每一个看似理所当然的平和背后，都曾是无数次潜心的自我修炼。他们也曾经被人生冷落，被爱的人放弃，但依旧如珍宝般的对待自己。在并不如愿的人生当中，他们更加爱惜自己，更加用心经营自己。我们今天呢，就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让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品一品自己的人生。那也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一本书，也不甘于那种庸俗的生活吧。啊，先问问王洵啊，因为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作者哈、作者呢，笔名是芙蓉树下。也是知名的两性情感作家，新锐编剧，之前曾经出版的作品有《重遇20岁的自己》《遇见懂爱的自己》《100个幸福的理由》《为什么白头到老这么难》，还有长篇小说《婆婆》《我的非常闺蜜》，对两性情感这块是有非常深刻的研究。这样的一本书，我总有一种感觉哈、好像是。王洵在回答别人的问题，之后有了一种思索，然后呢，把它提炼出来写出来。我不知道我这种猜测对不对哈？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写书之前见过很多位女性朋友，然后听他们说各自的故事，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会做一个记录，然后通过他们的故事去反映现实中的一些问题。 那你遇到了这么多的女性哈，多多少少她们都经历过不太幸福的一段经历。或者是一些情感，那这些情感你觉得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我觉得以前我听说过一句话哈，就是说那个幸福都是同样的，不幸是各有各的不幸。其实现实生活里我觉得幸福也是各有各的幸福的，每个人幸福的模样都不一样，然后我们不一定非要追求一个刻意的模式，说达到这个程度才是幸福，要看个人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但是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讲呢，她们可能都遇到过类似相同的问题，比方说啊，反反复复总是遇到一类人，比方说他们，自己生活的时间长了之后，发现哎，我可能也不太需要男人了，我过得也非常的好，因为我看了你书中很多篇文章，我就自己没事就喜欢归类嘛，说哎，这里面的这一类比较多，哎，那里面的那一类比较多，所以呢，我今天呢。从我这个人的角度哈，也挑出来一些文章啊，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有一定的代表性。然后呢，请王洵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首先呢，我在书中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叫做《精神 AA》 啊，叫做精神 AA。 我们都知道在物质上啊可以实行 AA 制啊，当然了也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够接受这种 AA 制哈、啊、 对。 那么什么叫精神的 AA？ 可能有些中国人更接受不了了，我跟你在一块儿，你还要跟我精神上弄一个 AA 制，那我们两个人还算不算两口子呀？ 我觉得这个精神的 AA， 我觉得是一种个体独立的表现，因为本来男人和女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各种都有很多很多的不同。 对。 然后我们没办法去要求对方说你娶了我或我嫁了你就一定要跟我做到百分百的妥协或者所谓的改变啊，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我们强求一个人说你爱我，你就要为我变成什么什么样子，或者是你被我爱，你被我呵护宠着，你就要按我的要求变成什么什么样子。 对啊，你就必须得这样。 对对，我觉得这个在现实社会里边，我不知道古代他们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哈，因为古代的女性啊。先有独立的哈，然后讲究的就是嫁汉穿衣吃饭嘛，是吧？但是现在女性完全已经脱出了这个边界，而且在现在这个现实生活里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生活压力的时候，其实女人也担当了自己所有的一切。那么在婚姻里面，我们很难去要求对方这样做，或者是要求了也做不到，然后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我觉得首先个体是不应该被改变的，就是我女人不可能拥有男性的思维。 这样我们一边读着您的文字，一边听着您的评论哈。生活中曾经接触过实行经济 AA 制的男女，看起来潇洒也挺时尚，仔细想想呢也算是实现了男女平等。问起原因呢，有的男人说独立的女人更有魅力啊，有的男人则说对方如果坚持他也不会反对，有的女人说自己赚钱养自己，爱和钱是没有关系的，有的女人则说这样也好，免得谁占了谁的便宜等等等等。好多种说辞里呢有好多种理由，却唯独少了包容心和责任心。可缺失了这些，什么样的爱能站得住脚，长久更只是梦一场了。我跳着读哈。实行经济 AA 制的男女发生矛盾的比例并不低，看起来仿佛都是难以预见的困难，细分之下却又原形毕露，都是因为一个钱字儿。实际上他们总是强调那些不是钱的事儿，常常就是钱的事儿，其实说明倒好操作。我们中国人大多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表面装作自己不喜欢钱，背后又因为钱而怨声载道，或者干脆情义廉耻皆抛。生活中很多情况也都不能用感情解决，更多的时候利益是维系长久关系的关键，这其中呢当然也包括婚姻，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才是凡人必须面对的现实。那换句话说呢，友情也不可能饮水饱，相反我们还多出让另外一个人也丰衣足食过得更好的责任。经济 AA 制到底 A 的是私心还是大义，经历过的人恐怕都知道，只有苦说不出罢了。女人更不要误读如今社会女性独立的含义，在男女的情感生活中，经济 AA 制远不如精神 AA 制来的现实。相爱的意义在于获得更温暖自信的新生活，而不是生活水准下降落差明显又日渐落寞下去，失去个人价值。在精神上没有完全独立的时候，所谓经济上的独立呢，也不可能让女人在自由从容的状态下享受爱情和男人。某些人还会陷入更极端的误区，以为女性独立就是为了让男人摆脱养家的压力，以为爱情就是付出与回报无关，这其实是两码的事。没有付出就没有珍惜，没有责任就没有努力，没有不舍就没有深情。也就是说您的这种观点呢，就是两个人在精神上应该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对，没错。 好，其实经济上倒不一定分得那么清楚，这是我猜、 啊、是这样的。我觉得婚姻里面经济上分得特别清楚的话，会造成很多心理的不平衡。然后俗话常说什么谈感情谈钱就伤感情， 对啊。 但实际上现实生活里，我觉得谈感情如果不谈钱才伤感情，因为我觉得那种所谓谈钱就伤到了感情是不值得拥有的感情。 嗯， 然后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啊，衣食住行各方面，包括爱里面，可能我们有时候也会需要一些帮助，这些帮助除了我天天陪着你说话陪着你聊天给你所谓精神上的安慰，有时候可能也包括经济上的一些啊提携或者帮助。在婚姻里面这个是相当正常的一件事情。 嗯， 如果在婚姻里还要强调谈钱也伤感情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感情基础是完全不牢靠的。 哎，那我周边有很多男人啊，我觉得这些老爷们儿可以分为几类哈。其中一类呢，就是比方说这个两个人在一起了，他就把自己的工资卡呀都交给对方了。 嗯嗯嗯， 你看，我觉得男人就应该是这样的，是吧？结了婚之后就把自己工资卡交给对方，让他来管理，然后我呢要点零花钱，是吧？这是一种啊。另外一种呢，就是两个人可能在婚前都说好了，你挣你的钱，你花你的钱，我挣我的钱，我花我的钱，完全是独立的。 嗯。 还有一种呢，是两个人也说好了，比方说我拿着多少钱，你拿着多少钱，变成我们共有的基金。然后呢，我们需要干什么事儿的时候，可以从这里面提取哈。 嗯。 大致呢就是这三种啊，可能您还见多识广，还见过其他的这种方式，就是您觉得哪种您比较？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在个人认同，就是你们夫妻两个人是不是能认同这个方式是很正常的。就是如果我认同他把这工资卡都交给我，双方都觉得挺靠谱挺好，这样也是生活，或者是所谓的经济 AA 制哈，我们就是情感是拧在一起的，但经济分开，这看双方怎么认同。但是按现在的这个生活现实的情况来讲，压力大家各自都有，可能一些经济上的绝对的 AA 制的这样的夫妻或者是男女朋友，可能会陷入到一种啊尴尬里面。这种所谓的尴尬就是我们多少都会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对呀、 啊，或者我们多少都有啊经济上窘困的时候，那、这时候去一味的强调说 AA 就是独立，我觉得对男女都不是一种公平或者一种和谐的相处方式。 嗯，但是我有一个小师妹，她现在嫁到美国去了啊，跟一个美国人结婚了。她说现在他们真的是很独立，甚至在这个吃饭上啊还真是 AA 制。我就不太能理解，这可能也是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可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是吧？他们那边就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对吧？总之呢，经济上呢，你们可以分得比较清楚，是吧？或者说你们商量一个约定俗成的办法就可以了。但是精神上我觉得 你必须是独立的。 对对对对对， 也只有你精神上独立了，可能你才不会那么看重经济上的小问题 啊。好，这是说到了精神 AA。 当然这里面也谈到了一些关于以前感情的问题啊，其中有一个叫做旧爱薄凉啊，这个旧爱它也是一个话题吧啊。书中这样说，说有些爱只是来过，那曾经熟悉的温暖或许已经化作了天使的翅膀，在记忆里守护着你，只是生活还要继续，我们从此都会离去不回来，再找个天使替他来爱你吧。书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哎，其实书中有时候也会写到一些故事了哈。 对， 女人好多年前爱过那个男人，年轻时的爱情总是热烈的，可也是骄傲和任性的。先是甜，后是苦，恋恋风尘后，终还是成了陌路。男人去了更远更大的城市寻找他想要的生活，女人也有了爱自己的男人，为她穿上了嫁衣。又是好多年过去了，女人的日子不咸不淡，倒也安好。女人的爱里却还牵着另一个男人。熟悉的小城里，有些地方女人是不愿意路过的，可常常没停止过思念。街角的甜品店，路上的法国梧桐树下，那把绿色的长椅还在。男人曾经在那儿跟她说起，他会是她此生的最爱。哎，先读到这儿哈。想跟这个王老师探讨一个话题， 嗯， 就是关于男性跟女性啊。您不是说来自不同的星球嘛， 嗯， 是吧？生理构造，他们的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无论是男人也好，无论是女人也好，他们在分开之后啊，这种感觉是非常个性化的，还有一个通性啊。因为本身你也研究心理学嘛， 嗯， 有人跟我说呀，说男人呢，他这个不彻底啊，如这个涓涓细流一样啊，滋溜滋溜的，他总想着之前的女朋友，或者是老婆什么的。女人呢，说只要这扇门已关上，咔嚓，可能就关上了，我就不再想了。哎，但是通过您刚才这个描述，当然没有写男人哈，可能男人就是，我感觉哈，走出这扇门，又迈入了另外一扇门，啊，这个女人好像总是忘不了之前的那个男人。 这个问题，我觉得在现实生活里比较多的是女人吧，啊，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状况好像男性哈，不管是分手还是离婚，好像很快就会另结新欢，但是到大部分的女性好像在很久一段时间可能都因为前任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或者是要做一些比较，或者是什么，很难在一段时间里很难立马脱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和女性思维是有关系的哈，比如说她们比较恋旧啊，然后现实的生活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一时半会儿没有新的恋情的时候，可能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以前的这个很正常。 哎，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包括女性也好啊，说走出之前一段感情最好的方式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感情，您认可吗？ 我不是很认可这句话哈，就是意义没错，就是说女人的伤，旧时伤注定要用下个男人来抚慰的，是吧？这个话是没错，但实际上女人在失恋的这个状态里的时候，其实往往都是非常不好的，然后比较脆弱，或者是有些极端的想法。而在失恋或者是分手的一段时间里，过早的去介入一段所谓的新恋情的话，所谓的桃花运的话，很可能到最后爱成一场桃花劫，因为你那时候思维状态是不正常的，是有极端的。 桃花劫什么意思？ 把桃花运爱成了桃花劫，就是所谓的烂， 太纠结了，你这说的也 就是所谓的烂桃花，对吧？因为有时候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你遇到的人就不可能是对的人。为什么？是因为你的气场造成的，你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你有很多极端的想法，你有很多的痛苦，你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发泄的时候，在这时候不是谈恋爱的最好的时候。所以说我说会把桃花运爱成桃花劫，然后造成更多的伤害，这个现实生活里非常多。 哎呦，这是今天您第一节的一个经典语录哈，不要把桃花运练成桃花劫，这差的还真是蛮大的，我觉着。一个一个来说，那这样的一本书呢，就是由这样一篇一篇的小文章哈，因为我刚才所读的可能只是十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朋友们还可以继续来读一读这本书《美人的底气》，来了解一下作者举的这些例子哈，当然也有一些关于，改善自己生活方式的，比方说像，133页的这一篇叫做“不做死宅邋遢女”啊，我相信也是你看过了很多死宅邋遢女，才写出了这样一篇文章是吧？说身边不乏这样的女人，出门的时候呢，还算是光鲜亮丽，回到家就蓬头垢面，有的甚至连外出都懒得捯饬。美其名曰素面朝天是最美，其实这个素面就是黄脸加痘痕，这个朝天就是没脸见别人。还有一些女人的宿舍和家居脏乱不堪，自己更是喜欢窝在这样的房间里，号称是宅女。宅点原本没什么不好，但却不是单身女人的首选。不论你年不年轻，出门见点阳光，做点户外运动，结识一些男女朋友，对身心都有好处。你也当然有理由保持自己的习惯，但死宅外加不修边幅，又完全不懂持家之道，总不是女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宅女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形容词，希望这样的你喜欢安静，爱读书，身心健康阳光，已经学会了享受寂寞风景，而不只是逃避情感世事。都说单身越久越单身，这其中固有些许的无奈和寂寞，但绝非只是一个悲剧。我们不应该一别经年都一成不变，等爱的姿态是最美的。成长成熟的意义也不是说让你什么都接受，什么都包容，而是学会剔除，学会选择，学会放弃，学会无怨无悔，知道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不重要的东西又是什么，然后呢慢慢的变得简单而知足。就是您对于一个女人自己的这种容貌啊，这种对于家居的这种是不是有条不紊呢、啊、很看重的哈。 我个人非常看重这一点，而且这是我现在最赞同的一种怎么说，一种生活方式也好，或者是情感状态也好，就是我希望女人们不要先去要求社会要多么多么的公平，生活要对我多么多么的好，男人要多么多么的爱我，或者这世间就没有好男人是因为他们都配不上我。我非常不赞同这些想法，我是希望女人自己要先去修炼，再去修你所谓的内在， 而这种脸是什么，就所谓的就是外在，你脸上漂不漂亮，你衣服干不干净，你家居是不是舒适整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个人有一个生好的生活习惯，你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一样，气场也会不一样，这样的话你才有可能去吸引一些素质比较高的男性。 那很多人说很忙啊，每天工作12个小时、14个小时，回家哪有功夫去收拾？ 我不认同这点，我觉得再忙都是有办法让自己更漂亮一点，或家里更干净一点的。我以前曾经有一个女朋友，她是南方人，然后她也是非常忙碌的一个人，但她每天早上要早起1小时，就是别人6点钟起床，她5点钟起床，所做的事情就是打扫卫生。她每天早晨打扫卫生，因为南方比较温暖嘛，冬天也不冷，她每天早晨早起1小时打扫房间，打扫收拾自己。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好的习惯，如果没有这些好习惯的话，我很难说你是一位美女。然后我觉得这个生活里不要动不动就跟我说内在，因为我想没有哪个男性或者哪个女性看到你那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可以透过你的不修边幅看到你所谓优良的内在，我觉得这不可能。而且我也不相信一个表面都不捯饬自己的女人会有什么优良的内在，因为有内在的女人不可能不注重自己的脸，那往往是最重要的一点。 所以呢，您在书中这样写道，说女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你不怕老，可是你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你不怕孤独，可是你有知心朋友和灵魂伴侣，你不迷信爱情，可是你有爱情，你不认为婚姻是女人一辈子的事儿，可是你有好的婚姻，你不为男人而活，可是你有相爱的男人对你不离不弃，你不认为女人有了孩子才叫圆满，可是你有听话优秀的孩子，你不贪钱，可是你有点钱。亲爱的，该醒醒了，你已经做了太多无谓的挣扎，太多荒唐的事情，太多盲目的决定，也错过了太多本来的幸福，太多安静的日子。现在开始，请认真把你做过的都忘记，再用心把你错过的都弥补回来。你要懂得享受生活和情感，精彩的让别人注视和羡慕，却不只是关注别人的幸福，攀比虚荣，忘记自己也有创造的能力。你不会宠爱自己，就不会有男人来宠爱你。公主病其实就是因为太缺爱，以至于矫情到有病。 对，我认为真正的公主都不会有公主病。 都说野百合也有春天，我是相信的，因为她选择在路上恬淡绽放。可死宅的邋遢女人没有春天，我也是相信的，因为他选择在家里黯淡枯萎。哎，挺有意思哈，希望有机会跟王洵再好好的聊一聊。我们就希望有这样观点的作者啊，还有书评人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没关系，也许您支持，也许您反对，总之呢，我们希望您能在书中不断的去成长。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将会为您送出更为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又尖牙抑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凄惨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

许在等你到来，也许在等你到来。 北京时间13:00 FM 98.0